的你。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旧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今天周四，但是呢还是得上两天班，这个周六是调休的上班，所以大家还要坚持一下。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吉克隽逸的珍珠， 听到的这首歌 来自华语女子团体 SHE 演唱的一首轻摇滚曲风的抒情慢歌，由 Selena 填词，周杰伦谱曲，收在 SHE 2008年的9月23号发行的第11张专辑我的电台 FM SHE 当中。 只剩下钢琴陪我站在这里，梦想中属于我们的婚礼，结成了单人结婚进行曲，在这场爱情飘零的拔河里，爱我还是爱你，你选择了自己。哦哦，撒娇的可爱的女人的爱哭的照片里，曾经的都是你喜欢的，如今我还在原地，你却走回你的记忆。

熟悉变成失恋，如果说点头微笑是底线，关系不能忘情，结果不能红颜，不想站在明天回顾这个句点，允许你给的拥抱从真心变成敷衍，如果说承诺已经是底线，不管是谁欠谁都能情有可原，只因把你当成爱情的经典。那么明显，当我们相恋，甜蜜的情节，你表现得好完美。你还是我生命中的起点，有一段时间，以为你是永远。之间的演变，从熟悉变成失恋，如果说点头微笑是底线，关系不能往前，结果不能后延，不想站在明天回顾这个句点，也许你给的拥抱从真心变成敷衍，如果说沉默已经是不管是谁欠谁都能情有可原，只因把你当成爱情的经典。不管是谁欠谁都能情有可原，只因把你当成经典。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邰正宵演唱的一首国语歌，由利川俊之作曲，姚若龙作词，最早发行于1994年的7月，它的粤语版本呢叫做夜夜寂寞，也是由邰正宵演唱的。邰正宵曾经以一曲曲令人心动的情歌走红于歌坛，被誉为情歌王子和玫瑰王子。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《想你想的好孤寂》。 从你走后，细雨不停，听着雨声，夜夜醒到天明，眼角流出无言的泪。想过慢慢看清，外表平静是骗你骗自己，用微笑送你，还答应把祝福给你，忘了问谁收留我的心。当你为了我和他而犹豫，我不该做决定，如果任性，那么一次把你抱紧，也许不会失去你。哦哦，想你想得好孤寂，我想你想得好痛心，向天大声喊你，和我说出口的不到爱的万分之一。到如今还能说给谁听？哦哦哦，想

ricordo, io vedo questa. Non lo so.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，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， 还有爱快松雪的中调，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你的星星总在飞，什么事都想去追，想抓住一点安慰。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，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。你的心那么脆，一碰就会碎，经不起一点风吹。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，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。但是天总会黑，人总要离别，谁也不能永远陪谁。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，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。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马上听到的歌来自陈绮贞的我亲爱的偏执狂，这个是由屈培芷和孙诗文的作词，陈绮贞作曲，收录在了他的专辑 Rubies 吉他手当中。这首歌是一首流行风格歌，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听到过这张专辑的其他歌，所以呢这张专辑还是比较有名的一张陈绮贞的专辑。 为什么你总沉迷某种神奇的幻想，那是躲也躲不掉牙痛一般强烈的欲望。外面人声沸腾如潮涨，八般无人安喧闹，你目眩神，你说不知道，只显得可笑。为什么你会相信每件事都有解决的办法， 这就好像吞进鲑鱼却卡在喉咙的中央，有千百种可能无解答，你去挪威找鱼算账，有一头钻进了西南角，今天比想象还漫长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假如你无法隐藏，就不要故作轻松模样，其实你很悲伤，这很寻常，我亲爱的偏执狂羊水。为什么你总沉迷梦中神奇的幻想，仿佛抱着一盆永远不会开花的仙人掌，万年人生被空如潮掌，白发无人好像那年双手插口天际角，于是一切到了你双手插口来不及角，于是一切来，你双手插口袋边紧着，一切看来美好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这个顾城人之诗，你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，很喜欢这种静谧的氛围，静静的站着对望着，不需要任何的语言，内心都是欢喜的，世界都是美好的。每个人在每个阶段对幸福的定义都不一样。接下来听到的周慧《美好生活》，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你找到你的美好生活。 你管表情流行慢慢地是名声过以后，看你头上还粘着，不想听懂你的我，只想要我们在一起黏着。你总开始这么说，没事我可以和你过，你总伤心难过不说，谁来安慰我？我没有温柔的细语，太多心事和你说，只想说就有一个姑娘说服着你我，在一起好吗？不分开好吗？我们比月亮更幸福的在一起黏着，一打喷嚏就会知道那个小温暖寂寞，这个臭小孩总是不能冷静化着，我们都没长大，并不再比习惯这样被你黏着。亲爱，你快说说我们认识多久了？一年360不见有那天分开过，天哪，原本的我们距离有多远呢？只要想到会想见的心总是渐渐的。也不知道还有多久相见呢，期待海风拂面时候一起紧紧拥抱，有你真感情比恋爱都让人甜蜜，有一个人比起恋人会更懂我的心，有你住在前人世间我只有不去，有你不用再找再闹也不舍得离开，其他人去 我们比恋人更好在前无止境，我会祝福祝福只想与你在一起，毕业多年都是彼此变化的心，一点点点滴的注入生命里，只想让心感谢上天让我能遇到你，不能敞开你心门孤独再没有意义，谈恋爱更名就是和你在一起，有生命的时间寻找东西一直走下去，想念个恋人的事就是和你在一起，就想念你

与许巍的其他的专辑相比呢，《爱如少年》这张专辑的整体风格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更加淡然的，少了之前的那种年少轻狂的张扬和叛逆。彩云之巅，我们是自由的孩子，如此深爱这世界，这一句应该就足够了。 伫立在群山之间，春天里寂静的山谷，仰望曾经的天空，相伴在美丽山水间，相伴着我们的喜悦，倾听千古的寂静。沉默地望着雪山，时间在这一刻停止，为何我在此刻流下眼泪？当微风掠过这山谷，我是否知足？在群山沉默的怀里，我是山之子。当太阳普照这世界，映红了我们的脸庞，我们是太阳之子。就在这美丽春天，看着你纯真的笑脸，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，如树影飞翔在蓝天里，翱翔在世界的彼端，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。我们是自由的孩子，如此深爱这世春天，看着你纯真的笑脸，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，如树影飞翔在蓝天里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，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。我们是自由的孩子，如此深爱这世界。 无论如何都不要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上，不然等到那个人离开的时候，你的生活也就跟着轰然倒塌了。你必须要有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任凭是谁也拿不走的，来支撑你的人生。 了解你难如登天，我怎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信我倒是很感谢你，我最美的发现。男人或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希望尽管沉眠，日子久了就明白，纵然终我还是首选。

久了，我知道我也可以忘，我也可以放，自己要为自己着想，想了想，从不对别人讲。我知道谁都可以忘，谁都可以放，把脆弱变成一面墙，我拿什么来抵挡？ 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吴头。马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谭维维演唱的电视剧《继承人》的主题曲，叫做《失落的缘》，由徐子薇作词作曲。Feel my world， 这个是王力宏的一个内心世界的大独白。歌曲的基调呢，特别的悲伤，而且特别无奈，表达了力宏在音乐的旋律上面闯荡了8年的感想，收录在了王力宏2003年发行的专辑《不可思议》里面。 你只喜欢我微笑，你决定我的需要，我要怎么说才好，我不是为你制造，担心伤心你脚拉住我往下掉，还是漂亮就好，透过你的视角，你把我的喜好随便删掉，变成你爱的表表，你以为我忘了，我知道我都不知道，我的烦恼我的骄傲你却不懂，怎样爱你才好，毕竟黑白需要自由奔跑，不满足于

十个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人人爱。姐妹们跳起来，这三天夜里你把他牵过来，好好爱，不再让他离开。十个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人人爱。姐妹们跳起来，这三天夜里你把他牵过来，好好爱，不再让他离开。 锁定在 FM 103.3，品味033，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杨坤的一个音乐作品，收录在了《最美合成第十一期》的专辑当中。我出发，骑上骏马，向杨花都昂起头。您的声音感觉有些轻松，我是一个不记仇的枪手。这首歌就叫《快枪手》。 我出发，骑上骏马，向杨花。都昂起头，迎着风，感觉有些轻松。我是个不记仇的枪手，没有家，天大地大，一瓶酒，一根雪茄，撑不过，但我祝你生活，不要恨我。却那么爱我，都叫我快枪手，每一个子弹消灭世间丑陋。变得有些好动，不为自己，全为了朋友。都叫我快枪手，一切邪恶都逃不出我掌控。

自己，保护自己，慢慢的学习，不要赶着急，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孤独。生命不易，如果你要好好自己，保重身体，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生不易。心肝宝贝，不要怀疑，最爱的是你。 1990年以清纯可爱的形象进入了台湾国际流行歌坛，他的人他的歌永远都像钻石一样的晶莹纯净。他的专辑当中的歌大多都是以探讨男女感情为主，他的嗓音细腻婉转，纯净透明，风格楚楚动人，纯真感性，温柔婉约，清新柔美的气质深深地吸引着每一颗渴望回归自然怀抱的心。来听到蝴蝶诗花。 蝴蝶对花儿说什么，请你看看我。花儿对春风说什么，请你问问我。春风它对山谷说什么，让我靠在你的沉默。山谷它对大地说什么，睡在你的宽阔。哦，玛尼贝美吽，哦，玛尼贝美吽，哦，玛尼贝美吽，哦，玛尼贝美吽。大地它说你们要什么，我在弥漫，你们都是我。蝴蝶是花，谁也能穿透，心中有梦就能守候。说什么，请你看看我。花儿对春风说什么，请你问问我。春风它对山谷说什么，让我靠在你的沉默。山谷它对大地说什么，让我睡在你的宽阔。 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收听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李治廷和范冰冰合唱的《一夜惊喜》，明天见，拜拜。 没有你的爱，我失去了方向。 没有你的心，总是害怕孤单。 没有你的笑，我不敢去想象。 没有你的梦，我还假装坚强。 真爱不要错过，怕什么？ 我只想要你给我一个承诺， 我永不会改变。